喂，你看什么呢？ 魏晨说着，脑袋凑过来看了眼叶修的屏幕。他有点怀疑这家伙其实不是在看这场比赛，不然发什么呆啊？这两位的水平扔玩家堆里确实足够惊世骇俗了，但对他们两个职业级的前辈来说也不至于惊讶到发呆呀。结果凑过来一看，叶修看的还真就是这场比赛。这是因为看到唐柔局面不是很好，所以感到吃惊。这一点魏晨倒也注意到，刚才不就是说这事儿吗？先后三个对手，第一位叶修、魏晨都看得出来，不是水平不行，是那一场发挥得太烂。第二位和唐柔不相上下，但唐柔发挥更加稳定出色，也就拿了下来。至于现在这场，魏晨头扭回自己屏幕，又是看了一会儿，随即道： 这个斗魔师你觉得换人了没有啊？ 玩家们都觉得换人了，是因为斗魔师前后两场反差实在太大，反倒是如叶修、魏琛之流，就第一场里也能看出斗魔师那个操作者是有水平的，所以魏琛此时反倒有点说不准。 换了，第一场和第二场是同一个人，现在已经换了。 这是搞啥名堂呢？ 魏琛有点茫然，任他们经验再丰富，没有身处其境，哪里猜得到李瑞那么多的心思算计？ 不知道，不过眼下这位我可能认识啊。 你认识？是谁啊？ 而这边陈果听到却是惊喜了，先后两个能和唐柔打得旗鼓相当，这在陈果看来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厉害了。遇到厉害人物，可以的话就招揽一下，这也是陈果搞出这么一个名堂附带的可能性之一。现在真遇着厉害的了，而且还是叶修认识的，这还真是顺利啊。 是谁啊？哪儿的人？多大了？你怎么会认识啊？ 陈果连串的问题立刻就来了。叶修却是摇了摇头，没有立即回答，依然挺认真地看着比赛。陈果怔了怔，看叶修的表现，这个他所认识的厉害家伙恐怕并不如自己所期待的那样可以轻松招揽吧。场上二人的激战早已经接近尾声，同样的机会，同样的技能，最终却是秋飞打出的怒龙穿心准确命中了韩嫣柔。唐柔在那一瞬间爆发出的手速确实要超过秋飞，韩嫣柔出招更快，但是出招快固然是优势，在此时却不能决定全部。秋飞操作出的怒龙穿心发招虽慢了那么一点点，但刺出的角度更刁更准，在这一瞬间秋飞比唐柔更加娴熟的技巧展露无遗。出招虽慢，走的线路更效率，最终后发却先至。而这一集顿时奠定了最终的优势。秋飞没有犯错，唐柔虽然努力依旧，却也打不到扳回的机会，韩嫣柔终于倒下了。荣耀刺目的两个大字闪上屏幕，观战的玩家都是一怔，几秒钟后这才猛然间一气爆发出来，瞬间大量的消息跳上频道反复刷屏。在这一瞬间，星星的众人深刻地感觉到他们真的是反派。为秋飞的表现欢呼叫好的只是其中的少数，绝大多数的言论是针对星星的奚落和嘲笑。打脸党们期待这一天真是太久了，他们几乎已经要绝望了，觉得星星这帮人可能真的是职业水准才能收拾得了。不少人都在烧香诅咒，希望星星在参加挑战赛的时间第一回合就遇家事，打肿这帮家伙的脸。谁知他们最终不用等到那时候了，现在居然真就有人钻出来把星星的人给击败了。 玩家们完全忘记了在荣耀这种竞技项目中输输赢赢本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再强的队伍和选手也没有百分百的胜率。此时击败了韩延柔一次，围观党的感觉就好像是星星再也不能翻身了似的，好像星星的实力在输了这一场以后就土崩瓦解了似的。刷屏的内容不可谓不精彩，比起嘴炮的话，玩家当中的垃圾话高手那是绝对堪比职业级的。输掉比赛的唐柔抬头看了眼大家，眼中也满是遗憾，不过现在的他早已经不是当初输给叶修一局就特别不服就立刻想要赢回来的那个菜鸟了。荣耀不是那么没有技术含量的，胜与负都是要有个说法的，而现在的唐柔对于对手的实力也能做出他自己的评估，尤其是战斗法师这个他已经很熟悉的职业，就更能看出对方的手段了。强与不强有时不是通过几场比赛就能说明的，全明星周末活动的时候，唐柔瞅着轮回战队的杜明的一通打，虽然确实取得了几场胜利，但是那就能说明他比杜明的水平高吗？这个道理唐柔现在当然也已经很明白了，所以输一场他没有像以前那样立刻不依不饶，虽然他的心里依旧是非常不甘，但还是得承认 今天的对手挺强的。 是的， 叶修点点头站起身来， 让我来试试。 你来？ 大家都诧异，这次这活动折腾至今，叶修可还没有过出手的记录呢，闹得那些嘲笑家世玩家的人都特别拿这个当说辞。折腾了这么久，你们连人家最强的 BOSS 都逼不出来，还打人脸呢？而现在叶修却主动要出手了。 用我的号吗？ 唐柔看到叶修朝他这边走过来，猜到他的意图。 嗯，他们没换人吧？ 好像没有。 唐柔看了一眼场上，那个斗魔师依旧站在那儿，也没说话，似乎是在等着他们这边换人。 直接开始。 叶修说着，已经到了跟前儿。唐柔点下准备后，起身让给了叶修。叶修坐下，飞快敲了句话：“ 再来一句。” 对面没有回答，只是也做好了准备。围观党们看到两人要再打，各种嘲笑立刻往韩延柔头上砸，真是一点后路都不给他们自己留，就全没想着这再一场韩延柔要是又赢回来了他们该怎么办。此时心中最郁闷的当属李瑞了，他十分重视的机会就这样被秋飞给掠过去了。人和人的命运真的就这么不同吗？这家伙受到叶秋青睐，被视为一叶知秋的接班人，结果战队变故，叶秋走人，地处尴尬的境地。可是幸运为什么又一次眷顾到他？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就又是被他给轮到了？李瑞全没想着他眼中的机会本来已经给过他了，是他自己没抓住而已，此时只顾得嫉妒秋飞的胜利。可是再怎么怨恨，这一切都已经是现实。最吸引眼球、最引人关注的机会已经被秋飞捉走了，自己只能在接下来的对决中发挥的出色一些，尽可能的抢占眼球。不过这之前要不要再换个号呢？用静野寺那场打的已经不错了，不换个角色的吗？自己也很难打出让人觉得换人了的效果。还是再换个号比较稳妥吧。李瑞这还动脑筋呢，结果比赛场上韩延柔却已经又一次准备说着再来一局了。陈叶辉连忙说话：“ 不要理他们，等他们换人。” 陈叶辉心里清楚着呢，就秋飞这场他水平可能高点，但也有限，绝不可能像打普通玩家那样一打一个准，所以再来一场的话，秋飞是不是还能赢，那是谁也说不准的事儿。他们是来打脸的， 只要一个人死缠烂打太多场，然后赢了一局，那真不算什么事儿。但现在他们不过输了两场，然后就干净地将韩嫣柔拿下了。看围观党们的反应就知道，这场胜利大家非常认。这不是打了100场后赢了一场这样完全被压制到可以无视的胜局。说到这儿，陈叶辉真有点感谢李瑞的铺垫了。还好他第一局时用斗魔师说得那么难看，于是邱飞这一上阵就让人觉得换人了。这要第一阵就旗鼓相当，这时邱飞再怎么赢一场，那效果绝不如现在这么精彩。两个旗鼓相当的对手打得互有胜负，谁会觉得这是在打脸呢？而现在打脸已经大获成功，但邱飞再迎战韩嫣柔，一旦输回去，那打脸的效果可就要打折了。所以陈叶辉一看对方准备了，心想这些人肯定就是打着这种念头，怎么会让对方得逞呢？连忙就让邱飞别理。结果邱飞却已经按下准备，房间的主人可是星星那边，可不就飞快开始了吗？哎，陈叶辉急得也是一拍大腿，这多好的机会啊，这邱飞怎么这么没脑子呢？陈叶辉有些懊恼，但这时候还得仰仗邱飞千万别输呢，连忙也是放下对邱飞一直以来的羡慕嫉妒恨，出声鼓励 小邱加油啊。 嗯，邱飞应了一声。比赛已经开始，场地的对面战斗法师韩嫣柔的身影已经逐渐清晰起来。又会抢攻吧，邱飞没有李瑞那么多的心思，纯是从比赛角度推测着韩嫣柔的打法。先后三场韩嫣柔都是一开场就积极主攻的抢攻，邱飞可不一开场就戒备上的。谁想这一次韩嫣柔没有动，却是说起了话来。 是邱飞吗？ 这是邱飞听到这声音顿时顿了一下，真的是野秋，他真的在星星，他真的组队要在挑战赛上和嘉世对决吗？